爱过。没有你的世界荒芜一片，思念静静蔓延，任再狂的风雪也不能熄灭曾经如火的缠绵。失去你的世界荒芜一片，悔恨静静蔓延， 这是来自许美静曾经为一部电影《冰风暴》所演唱的一个推广歌。今天的北京非常冷，作为一个东北人，在北京也生活了很多年，我深深地感觉到北京的冷和东北的冷真的不是同日而语的。有时候更觉得北京会冷得更加流动性一些，就是大风会让这个冷的温度又倍增了好几度。所以今天很多朋友都会觉得出门在外很艰辛，而今天呢的确是24节气中的大雪，温度绝对的靠谱。天气冷了，人的心里呢需要一些暖意的东西，尤其是在11月17号到今天水星逆行的这一大段时间里，我相信大家在生活当中或多或少都发生了一些可能平常都觉得不可能发生的太蹊跷的事情，太倒霉的事情，怎么可能这么糟糕的一些状态。如果今天晚上愿意细数一下的话，都可以登录新浪韩立微博，韩非子的韩，巧克力的力。所幸呢水星已经顺行了，这就是最好的消息啊。今天晚上特别在直播帖当中呢也抛出了一组照片，其实跟很多爱网购的朋友一样，我已经很久没有逛过大型超市了，就是家门口的超市可能有时候会逛一逛，买一点简单的生活用品，但是那种综合性的大型超市我真的这一年都逛不到3到4次。今天下午真的很隆重地逛了一下，尤其12月24号马上就要到来了，可以感受到太多太多的节日的一些物品还有气氛，尤其是当看到那些可爱的可能会撩拨你少女心的一些物件的时候，才会发现自己原来也许这个世界让我努力的长大，但心里还真的住着一个老少女心。那一切都会让我的心情骤然变好，不知道你会不会呢？如果你今天心情不好的话，可以登录我的微博看一看我今天发的这些照片，虽然每一样我都没有买，我只是一个中年女子的心去看了看他们，但也足以让自己开心。生活就是要靠自己来调剂啊。 天然过就会有过光的闪烁，温暖过每个昨天心中的我，微微传递眼眸，推开思念孤单，延续的盼望都是不曾离去温柔。若不是经过上半场的感动，怎学会留住这一秒星星之火？ 眼泪变成感受，化成了柔软的执着，点亮着过往曾拥有过的梦，挥洒着你到银河。愿我还是所期待的那样，每次微笑都是一次力量，让自己拥抱着自己，冉冉发亮。明天我还是我最爱模样，攀登在靠近信仰台阶上，昨天点燃的今天最初美好之光。多希望分享上半场的感动，天气每一步都有闪闪火苗，微笑面对盼望，开启了柔软的执着，点亮着过往曾拥有过的梦，荧光飞翔在银河。愿我还是所期待的那样，每次微笑都是一次让自己拥抱着自己，缓缓发亮。明天我还是我最爱模样，攀登在靠近信仰台阶上，昨天点燃了今天的如初之光。时间花园还有很多等待和发现，莫问蔚蓝天空曾燃烧过的光可曾熄灭。愿我还是所期待的那样，每次微笑都是烧过的光，生如夏花，静如秋叶，如初。 世界这个大花园里还有许多，对我们而言，有好多美丽都没有去看，总觉得在手机里看一看，在手机里买一买就好了。今天下午我在超市的时候，真的有种的感叹，这种生活曾经觉得好麻烦，要买了以后还要提回家里去。如今看来，生活是需要不断的转换的，一种生活过得久了以后呢，其实要用另一种，也许可能有一点麻烦，但是却很有投入感，第一时间可以得到感的那样的一种尝试。其实不管与买与不买，去感受一下属于十二月那种特有的气息，寒冷中夹杂着这座城市里那些灯光闪闪，那些富有节日气氛的东西，真的是很美的一件事情。明天后天可以穿得暖暖的走出去。我今天特别注意了一下，凡是说冷的朋友大概都没有穿棉鞋。棉鞋这个概念可能对于我们女孩来说呢，慢慢的有一种U打头的那种厚厚的鞋，我们知道了它太暖和了，可以不用在冬天一定要穿厚厚的或者是不舒服的高跟靴子了，可以穿上它就觉得整个人都被保护了。然后呢，如果你穿上羽绒棉裤羽绒服，你今天在外面走的话真的不会觉得特别冷， 因为我今天就开始给自己这样的一个造型，突然发现我在这座城市当中就好像是可以放慢脚步的人了。因为天冷的日子大家都会啊抓紧的往家里赶呢，没有人会再欣赏沿途的风景。如果穿得暖一点，大概就有这样的机会去感受这座城市独有的冬天了。北京的冬天很凛冽，但同时也有很多别样的风景，不要错过它，前提是要穿得暖和一点。我有时候和我的东北同学在讲，因为北京的最低温度也就是我们家乡的最高温度，这样的意义来说呢，其实人的适应能力是很强的，冷与热其实都可以慢慢的调剂的。今天的二十四节气中的大雪也许就是要提醒我们，天就是要这么冷了，请你不要再用过去的行头面对它，请给它一些不一样的打扮。对，明后两天可以整理一下自己的衣橱啊，找出最暖的东西。今天我去后海了，后海的冰真的有一半已经结开了，就是后海已经结冰了，但是不能滑，还不够冷，没有冻得那么结实。 多花坠落的速度，连时间都放慢了脚步，只有风自己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安静的像个梦，悲伤那么清楚，眼泪也都抵挡不住啊，有种疯狂是不值得一提的小事，叫爱情就这样天天看着自己失去了自己和整个世界没有互动的人。看天亮是寂寞的事，恋爱时我便慢慢消瘦，你总是想着我笑着，不懂爱是痛苦的事，你想我要什么呢，温柔或是永恒，多么疯狂的幻想啊，有种疯狂是不值得一提的小事，叫爱情就这样夜夜看着天慢慢的亮起来，想着你还不值得一提的事。前结束我还穿着单薄的衣服，沿着熟悉小径散步，直到眼前一片落叶提醒我看清楚恋爱真实的面目，原来还是那么孤独啊，有种疯狂是不值得一提的小事，叫爱情就这样天天看着自己失去了自己和整个世界没有互动的人。叫爱情就这样夜夜看着天慢慢的亮起来，想着你很不值得一提的事。看天亮是寂寞的事，恋爱时我便慢慢消瘦，你总是想着我笑着，不懂爱是痛苦的事，你想我要什么呢，温柔或是永恒， 那件疯狂的小事叫爱情。 听歌的时候呢，特别 po 上了今天在后海的一组照片，告诉你2018年大雪的这一天，本色的北京是什么样的。没有修图，都穿那么厚，遮得那么严了，还美颜什么呢？不如就和大自然来一次最亲密的接触。今天真的是第一次戴上厚厚的帽子，甚至还戴上了手套，但为了拍照要戴那种霹雳手套，就是可以露出指头的。大家可以看一下今天我在微博上特别po出的北京今天的样子。冬天有冬天的美，四季都有它独特的内容。如果你做一个勤快的人，大概都有机会和这些美迎面打个招呼。那一刻呢，才知道冬天吃冰糖葫芦还有糯米糕是什么感觉的。有时候觉得在城市里，我常常会觉得自己白天如果到处走的话，晚上就会很累，所以我不常常给自己这样的机会，毕竟年龄大了。但今天呢，是农历的11月初一，我每个月的初一都会给自己一次出去走一走，去看一看北京的这样的机会，所以呢就顺便拍了一些照片。冬天真的后海还是很美，只不过人很少。也许我们都需要一些温暖吧，都需要让自己知道我有抵抗这个严冬的能力，我有回应，我有那些年被你暖过的人生。听完这首歌，我们到第二时段，我有暖文章读给你听。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可惜谁有没有爱过，不是一张激情上面的雄辩。匆匆那年，我们一时匆忙撂下难以承受的诺言，只有等别人兑现。匆促刻下永远一起那样美丽的谣言，如果过去还值得眷恋，别太快冰释前嫌，谁甘心就这样彼此无挂也无牵，我们要互相亏欠，要不然平衡怀念。匆匆因为我们不懂顽固的诺言，只是分手的前言。不怪那天太冷，泪滴水成冰，春风也一样被吹进凝固的照片。不怪每一个人没能完整爱一遍，是岁月善意落下残缺的悬念。如果再见不能红着眼，是否还能红着脸？就像那年匆促刻下永远一起那样美丽的谣言。如果过去还值得眷恋，别白发冰释前嫌，谁甘心就这样彼此无挂也无牵。永远一起那样美丽的谣言，如果过去还

今天夜间本市北风渐弱，气象条件有利于辐射降温，预计明天早晨平原地区最低气温零下十度左右，可能再创今年入冬以来的新低。天气十分寒冷，目前仍处于低温蓝色预警中，请注意防寒保暖。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明天白天持续晴朗天气，气温依然较低，上午仍有三四级的北风，下午风力减弱，比较适合假日活动。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低气温零下十度，最大相对湿度30%。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三四级转二级左右，最高气温零下二度，最小相对湿度10%。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一，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昨天，动画喜剧电影《绿毛怪格林奇》在北京举办首映礼及超前观影活动。格林奇中文配音潘粤明亲临现场分享配音幕后趣事，并现场撒糖，令影片欢乐的圣诞气氛提前来袭。《绿毛怪格林奇》将于12月14日在中国内地正式上映。当天，潘粤明大方分享幕后趣事，不仅调侃自己的配音接地气，还现场攀亲格林奇，称自己和格林奇同属吃货属性。同时，幽默风趣的潘粤明还以格林奇的傲娇语气、姿态与现场嘉宾进行互动。继续来关注，由毕赣执导、汤唯、黄觉、张艾嘉、李红旗、陈永忠共同主演的电影《地球最后的夜晚》将于12月31日全国上映。今天影片发布甜言蜜语版海报。今天电影《疯狂的外星人》曝光如约而至主题海报，导演宁浩携手黄渤、沈腾重新组合回归疯狂系列。此前三位笑匠级喜剧人强强联手打造全新疯狂系列 3.0 进军春节档。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12:34:17，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2月7日星期五晚上第20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今天默默没有光临，而是我独自陪伴大家，所以呢，第20段就会有暖文章了。在这么冷的星期五的晚上，大概一天里，你都会有像这首歌的歌名一样的由衷的期待，让我取暖。让我取暖。 起来，朋友很多，知心的没几个，而最关心的就是你。尤其在这些年后，分开的那么远，感情就更难说出口。 回程的机票在手， 也许明天就走，其实都可以更改的。只要你开口留我，只要一个理由，就能让我停留。 别太晚，别太乱，别太烦，告诉我有没有人让你取暖。谈情感，谈孤单，谈平凡，虽然所有相聚都可能面对零散。 下一晚，下一站，下一段，告诉我有没有人让你取暖。如果能那些走在大街的日子多简单，多自然。就走，除非是你留我。 别太晚，别太乱，别太烦，告诉我有没有人让你取暖。谈情感，谈孤单，谈平凡，虽然所有相聚都可能面对离散。 下一晚，下一站，下一段，告诉我如果能再回到你身边，那些走在大街的日子多简单，多自然。 一直到天黑了，人散了，谁也都不要离开。一直到我们都相信了，还有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友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林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做时间会留下最真的人。人生来来往往，遇到的人也是形形色色，我们身边的人就如枝头的花，来了又去，去了又来，年年岁岁，周而复始。曾想和曾经的挚友相伴到老，总想和心爱的人从青丝走到白头。一路走来才发现，当初约定好一辈子的人早已不见了踪影，当初如胶似漆的人现在已形同陌路。人这一辈子，到底谁才是陪我们走到最后的人？也许只有时间 才能给出答案。我们认识的人越来越多，能够谈心的却越来越少。朋友圈里的好友越来越多，能够约出来吃晚饭吃顿饭的却越来越少。有人说，人生就是一个不断与朋友告别的旅程。曾经说要一辈子做好朋友的小学同桌，进了不同的中学后就没了联系。曾经无话不谈的大学室友，毕业后就各奔东西，慢慢从聊天置顶变成半年不说一句话。曾经一起买醉街头的死党，却因为一些误会老死不相往来，最后只好默默地从通讯录删除。人生的每一次转折都会让我们与一些朋友分道扬镳，渐行渐远，但总有那么一两个人一直留在你身边。以前看过一个小故事，瘦子和胖子从小就是好朋友。有一天，瘦子问胖子，为什么你愿意一直跟我当朋友啊？胖子陷入了回忆，小时候别人说我胖欺负我，你就陪着我玩，上学时我成绩不好，你就跟我一起写作业，刚上班时我工作不顺利老找你抱怨，你也没有嫌我烦，结婚后我跟其他朋友来往少了，只有你随叫随到，虽然你这个人嘴巴很毒还有点抠门，生起气来翻脸不认人，但我还是觉得跟你当朋友很棒。我们有太多理由疏远一个朋友，距离太远，三观不合，圈子不同，做一辈子的朋友却只需要一个理由，一颗真心足矣。老酒味儿醇，老友情深，真正的友谊无关金钱地位，而在于细水长流的陪伴。真正的朋友不会因为一点小事儿就离开你，相反，他们明明知道你所有的缺点，却依然选择不离不弃。工作再忙也别忘了问候，生活再累也要记得聚会，点十个赞不如聊一会儿天，握十次手不如喝一次酒。那些你曾经以为很要好的朋友，那些你曾经以为一直结伴走下去的人，不知道何时就在路途中走散了。陪你走了一程的朋友，谢谢他们；陪你走了一生的朋友，谢谢老天。爱一天很容易，爱一辈子却好难。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已变。每每念这句词，心中总是感慨万端。爱情是一时的激情，婚姻却是长期的磨合。就像童话故事里总是写到王子公主结婚就结束了，却没人知道后面的一地鸡毛。热恋时他可以为你倾其所有，带你环游世界，恨不得把最好的东西都给你，他可以为你茶饭不思，茶饭不思，为你洗手做羹汤，甚至不顾父母朋友的反对也要和你在一起。热恋时每个人都急于展示自己最好的一面，走进婚姻后当风花雪月变成柴米油盐，每个人才露出自己最真实的一面。当初你无理取闹他都觉得可爱，现在你多说两句就能引爆火药桶。这其实不是人变了，而是时间让你看清了一个人。 以前看《射雕英雄传》时，非常羡慕郭靖和黄蓉的爱情。一开始也会怀疑，这样的两个人，门不当户不对，性格品味也相距甚远，只是图一时的新鲜感罢了，怎么可能走得长久？但是时间终会证明，真正相爱的两个人，即使面对再多的质疑，经历再多的风雨，也一定不会放开彼此的手。郭靖不会说甜言蜜语，但黄蓉受伤时，他二话不说就背着她四处的求医。黄蓉曾经刁蛮任性，但郭靖要守襄阳，他就无怨无悔地陪着她，最后跟她一起殉国。人心并不易变，只是难以看清他对你是真是假，只能通过时间来检验。真正的爱情不会被时间冲淡，反而会在岁月的沉淀下历久弥坚，日益深沉。有个爱你一时的人容易，有个陪你一世的人却很难。叫一声老婆容易，叫一声老太婆却很难。不羡慕街头热吻的情侣，只羡慕路边牵手的老人。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看尽世间繁华，度过人生冷暖，一起走到头发花白。真情难觅，万望珍惜。梅艳芳曾唱过一首歌，缘分不停留，像春风来又走。两个人能不能相遇，也许要看缘分，但两个人能走多远，靠的却是日复一日的陪伴与真心。世上最奢侈的人，是肯花时间陪你的人。谁的时间都有价值，把时间分给了你，就等于把自己的世界分给了你。世界那么大，有人肯陪你，是多大的情分。人们总给爱添加各种含义，其实这个字的解释也很简单，就是有个人直到最后也没走。时间不言不语，却能看懂人心。时间悄无声息，却能见证真情。一个人对你好不好，一起经历过才知道。一颗心到底真不真，时间久了才能见分晓。友谊就像古董，越老越珍贵。爱情就像美酒，越久越醇厚。真正的感情经得起争吵，受得了想念，忍得了离别，也熬得过时间。那些来得快去得也快的关系不要也罢，那些不管风雨风雪都不离不弃的人，一定要请进生命里，用心去珍惜。不必为了某人的离去而惆怅感伤，只用好好爱着眼前还陪在你身边的人，因为时间一定会为你留下最真的人。 Should stay I would only be in your way, so I'll go, but I know I'll think of you every step of the way. And 之后我们分享了这首超级经典的英文歌曲，我将永远爱着你。当初说爱你，那是在彼此的优点碰撞时最让自己和对方情绪饱满那一刻，当激情过后还能继续延续着这份我爱你的情谊，恐怕就是彼此的包容和坚持。你想一下，跟朋友之间都会出现一段时间看他不太顺眼，我们不可能百分百的每件事情都完全的契合，就包括你最有默契的朋友，是不是也有遇到过两个人有分歧的时刻，又况乎恋人呢？我们常常会在不冷静的时候，对于自己找到的伴侣就会打上他不是对的人，他不懂我，

总感觉这首歌特别像仪式的美好，我是指在情绪上，你不必真的懂他每一句在唱些什么，但是歌者的声音里似乎传达着相同的一些内容。人生总有一些无论你怎么努力可能也没有办法得到的人，没有办法完成的事情，但是余生我们可能还是要继续做一个乐观的人，并且也珍惜珍惜我们的人，把我们的爱给予那些对我们更好的人。这不是人开始变得自私，而是人更合理化的把你的时间精力更好的分配，而不是一味的付出去惯着那些得寸进尺的人，我们可能活得更忠于自己，活得更像最初的模样。23:4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男左女右。今天晚上没有沉默，所以本周呢也没有话题，只是和你听了暖文章，然后继续听歌，一起等待着新的一天到来。明天是上天给予我们每个人的一次机会，就是可以清除今天掉今天所有的不高兴的事情，因为明天会更好。 慢慢张开你的眼睛，看看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独地转个不停， 春风不解风情，吹动少年的心，让昨日脸上的泪痕随即风干， 抬头寻找天空的翅膀，候鸟出现带的云际，带来远处的饥荒，不停的战火依然存在的消息。 衣衫白雪飘零，燃烧少年的心，是真情融化成音符，倾诉遥远的祝福。 唱出你的热情，伸出你的双手，让我拥抱着你的梦，让我拥有你真心的面孔，让我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让我们期待明天会更好。 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慢慢张开你的眼睛，看看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独地转个不停。 日出唤醒清晨，大地光彩重生，让和风拂出的音响谱成生命乐章。 唱出你的热情，伸出你的双手，让我拥抱着你的梦，让我拥有你真心的面孔，让我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让我们期待明天会更好。 你的热情，伸出你的双手，让我拥抱着你的梦，让我拥有你真心的面孔，让我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让我们期待明天会更好， 我们期待明天 what you need, when you feel so tired but you can't sleep, stuck in reverse, 这首歌我非常喜欢，可能定期就要听一听，总觉得有那种可以抵挡心灵的那种效果。时间走到了23:53，此时此刻我所在的建国门目前的温度是-10°，明天呢最高温度是-2°，最低温度呢依然是-10°，依然非常寒冷。如果白天不想出门的话呢，就可以在家里设计一下，准备一些美味，让自己的周末时光里不是只宅在家里看书等外卖，而是主动的去做一些美食。因为现在有太多教你美食的那些视频，你看过就知道了，真的很简单，没有那么难。甚至你可以在学会了某一样新的菜品的过程中，体会到了学习和成长的乐趣。好了，今天晚上的男左女右就到这里了，本周的男左女右呢也要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小伙伴，虽然说今天晚上没有什么指标的要求，但是还是有很多朋友在新浪韩立微博上和我互动。下周一的晚上9点，爱得更9点，晚上10点的男左女右，我都会如期归来，希望你也是度过美好的周末时光。如果穿得暖暖的，去感受一下北京的冬天，像我今天这样其实也还不错。真的只要你穿得很暖，像我今天这个 look 不会觉得很冷的。最后这首歌你想到了，我也不会改变，也许明年会变吧。夜空中最亮的星，晚安。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